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这里是北京，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疫情降级的第一周，大城小院点燃了。 老婆，看什么呢？ 村长老金。 哎， 老金呐，村支书，疫情期间出境当起了视频主播，人还挺帅的呢。 老金是80后，不容易。前些天我在公益平台上买的那红烧梨，就是他们村的老金的视频推广的。 那这老金又说啥了？ 周末你照样可以来看。 他们那里还有精品民宿，是一起一村结对帮扶搞起来的，硬件和服务标准都是5星级的。 嘿呦，肯定成网红了吧？ 当然，老金说他们村去年底低收入户全都达到了脱低标准，深山小村也有生机了。哎，我说咱别光看视频了，周末咱也去住住民宿，摘摘山果，做做贡献呗。 好啊，你安排，我听指挥。 扶贫攻坚共同富裕，我们携手奔小康。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我为群众办实事第4级社区接速级办工作人员怀生辉和居民心贴心，党员就该这么干。 老板说了，我这一路过你们居委会啊，看你们居委开着灯啊，我就特别的踏实，这工作没白做。 热线回声：西城一无名路被私占车位影响交通，属地部门加强规划进行治理。 闭锁停清了，老旧小区改造呢，逐步划车位。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听民意，解民忧，我在基层，我为群众办实事。 近日，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这也成为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为民服务法。作为条例主体，2019年北京市以12345市民热线为主要载体的接速急办工作机制确立。社区作为接速急办中的重要一环，市民反映的很多问题都要靠这个部门来协调和解决。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怀生辉就是千千万万社区接速急办工作人员中的一名普通党员。这份工作到底难不难？来听听他的讲述，由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采制。 这是1分钟前来俩接速急办呀， 这就是弄那个树啊，不是现在虫子多。其实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打了5、6回幺了，他还是会有人反映。 这位就是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怀生辉，主要负责社区的接速急办工作。1分钟前，他的手机电子邮箱 APP 弹出了街道办事处转过来的2个接速急办事项，归属同一个问题。居民反映毛毛虫快把社区的树叶吃干净了。接到投诉，怀生辉一刻也不敢耽误，马上给反映问题的居民回了电话。 王先生吧？ 啊，是。 哎，我是十里铺居委会的。 哦， 是这样，我看您反映那个123楼啊，马路北边那2排树啊，就是有虫子比较多的。 对啊， 啊，那个咱们又安排明天上午啊，有专门的绿化局过来给咱集体喷药，杀这个第三代美国白鹅。 你们这反应速度也忒慢了吧？多长时间？ 是， 树都死了。 没错，打了几回了。 那糊弄糊弄就过去了。 不会不会，您放心，这事肯定能解决啊！明天盯着再弄一遍啊，大哥。 啊， 好，谢谢啊。 放下电话，怀生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向记者挑了挑眉，但是很快恢复了平静。 特意让这物业还买了专门喷药的机器，现在天天喷。但是人家说的是，人不管你喷几回，你现在事没解决，是很正常的，是吧？所以我说嘛，就看结果。 怀生辉告诉记者，干这份工作需要一个好心态，而这样的好心态来自于过去3年的磨练。接受投诉，进行回访，处理问题，再进行回访，接诉急办的每一个工作环节都充满挑战。比如不久之前，社区129号楼前路面出现了坑洼， 我们知道这事儿以后呢，就去了，让物业提供了一袋沙子水泥，等于就给它抹了。那天还是特别大的一次大风，我们等于就派了3个人轮流在这儿值守5个小时吧，一直到中午，事儿是干完了。居民就会说你看就应该投诉你们，你早干嘛了？你为什么不早修啊？非得找你们才修啊什么的。 经常遭遇负面情绪，为什么还要继续干？怀生辉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很温暖。 就像举个简单例，咱疫情吧，是吧？都害怕，你说我们能不害怕吗？也害怕，但是我们24小时在这坚挺着。人家老百姓说了，哎呀，我这一路过你们居委会啊，看你们居委开着灯啊，我就特别的踏实。你说让我们心里感觉就特别的，这工作没白做。 3年接诉急办的工作干下来，怀生辉总结出了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居民不满意，那一定是社区工作没有到位。只要工作到位，居民怎么还会有负面情绪？而怎么让工作做到位，那就是听老百姓的意见，把工作做到居民的心里面。 啊，这就是咱们那个这边网球场啊，你看现在居民都没有意见，玩的也比较好。 如何把工作做到居民的心里面？怀生辉指着十里铺社区128、129号楼前一块用铁丝网围住的运动场举例。现在这块场地是设施完备的网球场和篮球场，但是当初改造时曾有居民建议把这里开放或者是建成小区绿地供活动使用，可也有人建议建成网球场和篮球场，一方面是打球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活动的需求，双方争执不下，居民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派下单来问题该怎么办。怀生辉和同事们用1年多的时间入户走访，倾听居民的意见。 经过这1年来说呢，咱们挨户的入户啊，沟通啊，就实行了一个错峰。比如1357，咱们的大龄的老人、小孩可以用这半边场地呢用于活动啊。246呢是全天可以打网球，咱也是征得了这个附近的这1000多户的居民的意见。 正是这样心贴心的工作，让许多社区问题得到提前消化，十里铺社区的投诉量逐年降低，这也让怀生辉充满了自豪感。 这事儿不是自己夸自己啊，你像我们社区原来可能咱就说举个例子哈，原来1个月60个件，现在呢咱就说未足先办嘛，是吧，也是一个压件，不能说光他出了件你来解决这个事，你得让他没出之前你就给他解决了，现在可能1个月20个10个，咱就说现在1天比1天好。 怀生辉的微信个性签名是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所有的惊喜和好运都是你积累的人品和善良。怀生辉说，只有做好居民工作，他才配称得上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没有什么高尚啊，或者是真是分内的社区工作，社区工作就是一个算是志愿，咱们这工作还是以实务为主，再好不如老百姓说你好。 热线回声。 今年1月份，新闻热线报道了西城区马连道中里3区1号楼北侧一条100多米的无名路被人私装地锁占据车位，挤占道路空间的事情。附近的居民于先生当时说， 从小区出来呢，会有一条东西的一条胡同，100多米，总共能停15、6辆车，他怎么也占了10个车位吧。起初的时候啊，他们是用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卖的那种地锁，社区呢反复拆了有5、6次。地锁呢后来又变成那种柱子，就是他地锁可能觉得耗费太高了哈，就开始装一些铁的柱子。 于先生所说的这条无名路长约140米，5、6米宽，连接了3义里小学和北京小学广外校区，每天人流量很大。于先生告诉记者，一到早高峰这条路就通行困难。 这条路其实很关键，因为你3义里和北京小学在上学和放学过程中啊， 这条包括我们小区的出入来讲，都要走这儿。早高峰在7:30到8:30之间，这个区域你是寸步难行。本来这条车道呢是一条双行车道，结果被他们占了以后就变成一条单行车道。如果对面来车，那我们只能倒回去，让大家都让过之后，我们再过到这块。 当时记者向属地部门反映了问题，近日于先生反馈记者表示， 有一点点变化，稍微有点改善，地锁没有了，但是变成其他方式，他把那个自行车啊放在那个位置锁上。 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彻底解决？记者也再次向属地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询问，之后马连道中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 那个私收地锁三轮车已经清了，应该是上星期清完了，而且咱们现在正老旧小区改造呢，逐步停在划车位，就是物业的这个车位信息登记情况第一阶段也基本完成了，10月假期过后会开展那个第二阶段的那个车位信息登记什么的，那个小区的那个道路还有主管线什么改造完了，就会那个逐步的划车位了，到时候那边也会规划。规划车位之后，基本上就是固定和临时车位，就是谁家申请的条件允许，那这个车位就是固定下来，谁就停了。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之后还有人私占车位，属地部门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杜绝这类现象再次发生。 然后如果规划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有您说现的那种私占地锁的现象之后，然后咱们社区还有那个也会跟物业还有停车管理公司一块来协调解决这个事儿的，就避免这个事情以后发生吧。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的优惠我做主，11来燕少来定制属于自己的黄金周，实惠我做主，近300个知名品牌折上折，多买多优惠，幸运我做主，购物满额直赠购物卡，转盘抽取电视大奖，精彩11由我做主，燕少来邀您共度美好假期。 以上为广告时间。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